偌大的房，寂寞的床，关了灯全都一个样，心里的伤无法分享。 生命随年月流去，随白发老去，随着你离去，快乐 渺无音讯，随往事淡去，随光景睡去，随麻痹的心逐渐远去。我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却不露痕迹。我还踮着脚思念，我还任记忆盘旋，我还闭着眼流泪，我还装作无所谓。我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却欺骗自己。 深藏在心。